Don't keep on rolling。 音樂博格 Music Box 翻嚟大志，咁嗱呢度睇到咧就係佢哋嗰個Greatest Hits 啦，咁啊入邊睇哇啲歌全部我哋都耳熟能詳嘅 All Out of Love 啊， 嗯， 咁就另外一隻就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嘅，哦比較後期啲嘅，大概係1586年嘅時段嘅嘢嚟嘅， 係，咁但係佢仍然有一啲咧就係經典啊 standard 啦，就係 Chain Melody， 係。同埋最緊要嘅啦 ，Without You， 係 嗱呢個歌咧就唔係人人唱得掂嘅， 係 因為最初唱咧就聞説個歌手 Nelson 咧 都未必搞掂啊， 唔係喺錄音室唱掂嘅呀，佢唱拉唱唔到 嘅，係啊係啊，我想話俾，所以你如果大家你可以將original 嗰個歌手嗰個版本同埋啊。Russell Hitchcock 去唔係Grant Russell 去比較佢哋，你會聽到嗰個係咩呢，就係頭先你講嘅功力嘅。佢所以佢後邊嗰 part 咧係冇嗰個咁激昂、咁爆炸嗰下嘢出嚟嘅。即係個其實嗰個分別在邊度咧？嗰種Russell Hitchcock 嗰只咧係你會覺得好悲情。想 ready to die 咁滯啦， 想冚頭埋牆， 係啊係嗰只嚟嘅。而原唱者嗰個咧就唔係嘅，你只不過去到傷感嘅啫。唉，咁差唔多係呢個模式噶啦，去到嗰個位置，其實嗰個意思就係嗰個歌者本身嘅功力咯。 嗱，唱呢歌好難唱噶，就你如果平時生活習慣唔好啦。年紀老咗啦，就基本上都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佢而家已經唱唔到噶啦，大概 而家唱唔到啊。 十年前已經開始唱唔到噶啦，佢已經要將個 key 降低 了，即係揾個 key 就啦。 嚇，同埋提一提，我想話咧，頭先咪講過話佢有啲歌好好聽，同埋佢早期咧啲唱片封套咧，係因為澳洲樂隊啦，佢第一隻碟到第二隻碟嗰陣時咧，佢用一個氫氣球。咁咧啲人咧就 supply， 即係其實用一個廣告 image 套入嚟嘅，啲人又好中意一種好清新嘅嘢。咁跟住到後邊啲碟有幾隻碟咧，都係用緊呢個方法，直至到去到咩咧？出正選碟，同埋我想提話事實嚟嘅，每次一出精選碟之後咧，其實是一個 review， 下一步想點做就由精選碟之後咧，佢哋開始更加想。扎實啲， 但我唔知咧，即係你可能熟少少啦。我感覺就係你出完呢個精選碟之後咧，你下一隻就好大鑊 嘅。係咁係啦，嗱，你講得好呢個問題，絕對係嘅，因為會迷失啊嘛。唔係 你出一隻人都買啦，咁下一隻你唔好得過呢只，咁你啲人有咩理由去買咧？就但係出精選碟個原因咩？要揾錢啊嘛， 係 嘛，即係要收割成果啊嘛。 同埋佢係最厲害㗎，以我所知。即以我所知用精选大碟的角度去看咧，佢最厉害应该是最多精选碟就是佢噶啦，全球性咧你会见到很多不同版本嘅，你日本版又有，德国版又有，美国版又有，咁当然香港又会有香港版，同埋真系咧你每听一个版本咧，即我听啊，真系唔同录音嘅。 冇嗱，呢個亦都係資深樂迷嗰個即係一種習慣啦。我聽一隻歌，我要聽好多個 version 嘅。係啊， 即係同一個人唱啦，喺咩時間唱啦。係 啊， 如果大家想聽咧，其實好多歌係只係唱一次嘅。 嗯嗯， 即係一生人只係唱過，即係你唱嗰隻歌只係唱一次嘅。 嗯， 即係意思係咩咧？就係你跟住再唱嗰個唔一定係唔同以前唔同嘅。係啊。但有啲嘅樂即係專業嘅咧，就佢幾犀利，就係佢差唔多都好平均啦。即係佢次次都唱得翻大概呢個咁嘅咩？嗱，我記得其中一個我自己即係覺得最貼近嘅 Michael Jackson。 好厲害。 唔係，差唔多佢要倒模咁出㗎嘛。即係你次次都唱得翻嗰個 key 出嚟。 係啊。 咁有啲人唔係，有啲人覺得咩咧？就係話我要表達我嗰種當其時嗰種情緒。 嗯。 嗰種情緒就係、可能係正面，可能負面，但 anyway 就係、是。我表達到我的感情出嚟喺只歌入邊，就多過即係我要跟翻嗰、那個舞啊！ 嗱，呢樣咧，你啱啱提醒我一樣嘢就係、如果你分當一個去欣賞 Esper 咧，就係佢本身佢根本就唱到咁嘅質素啊，所以喺錄音室裏邊嘅時候就已經攔唔到佢。到佢走翻上舞台咧，佢係跟翻住，差唔多90几个%，唔係90%，係90几九。如果用100分去咧，佢97个%都係呢嚿嘢嚟嘅。因為我當年睇過現場演唱會，雖然你話好多生意 fact 啊，去配合令到佢好聽嗰個完美性高啲啊，但係我會聽到個歌者個功力 是很厉害。 咁你嗱，你要讲啊，即系现场听系咩感觉咧？ 震撼，对我嚟讲震撼，因为我其实我好喜欢呢种通嘅、嗯，我好喜欢呢种通嘅，所以我就会去研究啊。其实系 佢喺边度唱？ 红馆啊嘛。 哦。 吓，佢嗰阵时差唔多八。隔一兩年就嚟一次噶啦， 因為香港受歡迎嘛，都好多擁趸嘅佢哋， 嚇超級擁趸。仲有一樣題外話就係早近排同阿就係同阿詹傾開偈，佢就話：哦，我聽講個高音主音歌手其實住喺香港㗎，咁啊，係 啊， 係啊，真㗎，佢話我唔係咪㗎？話係㗎，聽人講係㗎啦，咁即係話即是話其實佢喺香港呢個市場，佢都。好了解，好知道亞洲人需要啲咩嘢啊！同埋，我想提一提大家，如果你真係有興趣想翻兜呢啲碟咧，如果講 CD 啊，買日本版，當其時咧，日本版係最好聽嘅。 嗯， 我亦都諗到點解嘅原因，即係除咗佢錄音技術高之外，因為佢哋嗰個質素咧，即係嗰個樂隊要表達嗰啲嘢咧，日本仔其實好中意咧管弦樂嘅。 嗯。 即係六佢哋同佢哋70年代有一大段距離 ，Big Bang 嗰啲咧，佢哋有好豐富啲錄音技巧嘅經驗、嗯、所以一遇到呢啲咁嘅有管弦樂嘅歌咧，佢哋係編排得個層次感咧係好好聽，好、 嗯、 有層次，好深好闊嘅。 咁但係你嗰次去聽佢哋使唔使搞成對樂弦管弦樂喺屋邊 啊？反而唔係㗎，我睇嗰個年代佢唔係用管弦樂嘅。佢從粹用一個 program 去做嘅、 嗯， 但就我就話，所以要佩服我。我當其時咧，我睇用吳俊泰用啲咩嘢先咁，咁我睇到呢樣嘢啦。我係1985年睇嘅，1986年度、嗯、我就睇到呢樣嘢啦。話哇，你都可以做到咁有動態啊，咁像真。我意思係，講當其時嘅數碼技術。 係啦，咁另外一樣嘢 ，Subside 佢嗰個特色係咩？長青樹 係 佢唱咗幾十年啦，就即係到而家，我相信仍然有大量嘅樂迷啊。只不過啲樂迷就即係會年紀大少少，但仍然都係相當之多嘅嚇。 同埋係已經冇所謂啦、 嗯， 就算你唱唔翻嗰個 key 降低咗咧，佢哋亦都係用佢哋自己都知道，佢哋亦都用除咗降 key 之外，歌用會改少少唱方法， 嗯、 即係唔會夾硬嚟。咁但係係舒服嘅，除非佢有段時間係病嘅聲帶咧太差啦。嗯 咁呢個想問開你咧，就有啲歌手唱幾年已經搞，即係已經冇咗噶啦。我其中一個即係最深印象是 Paul Young 啦，係即係把聲好鬼靚嘅，但係唱幾年已經冇曬啦。 係 咁，我最近聽 Tom Jones 唱到舊年仲唱到喎。 係啊， 咁啊，個竅門喺邊度咧？ 竅門第一佢天生先啦，第二樣要識保養，保養好緊要嘅。你我覺得唔太多夜生活嘅人咧。 湯中小妹冇夜生活， 唔係你調翻轉，我覺得你一個我唔覺得喎。 佢道氣用喺度啊，都好嘢啊，唔係把聲，唔止把聲，道氣都用喺度啊，嚇。 如果你嗱，我用我個人意見啫，有得比較嘅，冇煙冇酒嘅人咧，係耐啲嘅，有煙有酒嘅人咧。就快脆啲嘅，呢個係事實嚟。 咁仲加埋食藥添啦。 係啦，咁你咁如果你講 point， 可能就係煙酒多，佢冇 唱唔到啦，收尾嚟啊，我已經唱。 咁就影響好大啦。咁佢如果用個年紀去比咧，而家唔好比啊，因為已經唔公道啊。即係頭先講嗰個事情啊。佢去到九嗱，你諗下，去到我覺得係1997年之前，佢都係最正。佢都係依然唱得翻所有嘅嘢出嚟，係、到2000年唔得啦，開始轉變啦，即係年紀大啦。其實佢哋都唔細啦嘛，已經開始。咁、通常就咁噶嘛。我冇記錯，佢都成60几歲噶啦。係 啊， 咁、你諗下一個，仲有、以我個所見咧，佢哋當年啊，應該係開演唱會最密嘅人，走台走埠最走。即係全世界咁走，應該係最多的。 其實好傷咁樣。 係啊， 好傷， 不停咁唱啊， 嚇、 啊！即係差唔多你嚟來者不拒，我可以咁講。咁我想提一樣嘢，頭先我哋啱啱講少咗嘅就係、是、精選碟之後，佢做咗一樣非常聰明嘅嘢，就係揾當時最 top 嘅 David Foster， 寫咗呢只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。而同一時間 換變換呢個樂手， 嗯， 就係要配合呢只歌， 嗯， 配合佢哋嘅轉型， 嗯， 即係唱啲更辣少少嘅， 嗯， 即係唔止係抒情啦，嗯，我要係 scream 到，即係嗰啲高音，嗯，跟住你話我根本唱唔到，點搞嚟，啊？就係呢樣嘢。咁，嗯，又去到嗰啲位咧，個吉他手可以更加放，呢啲 bass 位可以更加嘈。他可以做呢啲嘢啦，佢嗰陣時就，即係佢最成功呢樣，咁啊變咗冇斷層咯，又啱啱食翻咧。嗱，跟住我又講歷史咯。嗰陣時興啲咩咧？1985落嚟，就係，是，你講破音呢啲嘢出嚟啦。嗰一扎咁嘅 靚聲王啊， 因為搖滾嘅又開始走翻出嚟啊嘛。 係啊， 佢就佢其實就話佢知道搖滾樂又走翻出嚟，佢，就要走翻啲搖滾嘅嘢出嚟。 嗯，唔係咁咪係嗰個歌手嘅能力咯，咁， 啊， 有啲唔得噶嘛，你唔係叫邊就邊，因為佢淨係唱一隻嘅嘛。 係啊，同埋嗰只《Go Buster》嗰套戲裏邊 ending 嗰個主題曲係由佢哋唱噶嘛，嚇佢，啊，都好，佢成個 marketing 做曬嘅啦，其實又 係。好啦，最後一個問題就係，是，咧，Supply 呢類咁嘅即係實力派咧，其實佢有冇機會？佢哋應唔應該出啲天碟啊？ 嗱。呢樣你又考起我，我就發覺好似唔覺有天碟呢樣嘢喎。但係可能可即係嗰個時間係未興天碟嘅。但係亦都調翻轉咁講，到佢有天碟興嘅時候，亦都開始遇上佢嘅聲帶問題啦。係有關係嘅。即係如果你有技術，我又唱得，我都想出，即係我代表佢代入，我都有乜所謂啫？出天碟我又可以收多啲錢，係咪？級數又唔同，玩靚啲音效，點解唔做啫？係咪？但係可能我就覺得係基於嗰個把聲帶已經開始轉變啦。 係啊，咁啊，歲月不饒人嘅，即係呢啲搖滾樂同其實同體育一樣嘅，你過咗黃金時間就要諗竅咯。 係啊， 要諗竅點樣搞咯。但係 anyway 就係，即係 S of Fly 係一個長青樹嚟嘅，咁尤其到咗我哋呢個年紀咧，好多時咧，除咗個心情即係比較特殊之外咧，我唔係好中意聽啲好嘈嘅嘢。 正常嘅，正常嘅。除咗個社會風氣之外，影響你想聽下發泄下嘅內心嘅嘢之外，咁你都係一個人越大就會想越靜止嘅靜態嘅嘢嘅。 咁啊，特別咧就好多時聽音樂。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relax 啦， 係啊係啊係。 咁啊 ，air supply 就係好做到呢個功能啦。 係，某個時代，我得嗱，我記得嗰陣時入又係叫知識分子啦，我成日都咁講啦，中產啦，香港啊講緊啦，係好迷佢哋嘅。嗱，因為佢哋嘅近乎於 Canton Pop，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係近乎 Canton Pop 嘅，好柔性。情歌，未必是最 sad 的，浪漫，咁仲唔係香港人要嘅嘢？ 係啊， 齊曬啦， 齊曬， 同埋亦都係配合到當其時嘅社會，係經濟起飛，咁大家都有自己即係嘅嬰兒潮之後嘅開始，所謂咩結婚係嘛？即係進入嗰個階段啊！ 咁又事業有成， 是係啦，間當然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即係啱係嗰段時間咯。咁呢啲歌咪啱曬咧？頭先一開始你講話，你要識女朋友啊，咩啱啦？呢啲歌冇第二啲代替噶啦。 咁啊，所以你如果有一個浪漫嘅燭光晚餐嚇，咁咧就不妨咧就買佢一碟嚇喺側邊一齊作為呢個 background music 嚇。 你講我覺得呢個唔係你而家我差唔多完啦，但我突然間你我諗到呢個問題，咁而家呢一代係點嘅咧？ 咁咪躁动咯！你而家你譬如话你听呢个 K-pop 吓，咁我 停。唔系，即系我好幽默啊！我哋而家吓，你而家啱喎。但系而家呢一代会点咧？ 唔系，你叫我听 K-pop， 我听唔掂嘅吓，我就唔知系咩事。 乜 K-pop 系我比较真系少了解。 系啊，哇！你咁讲啊，你少了解啊，你真系哇！你真系 咁 K-pop， 我唔知道有冇啲浪漫咁类似啲咁嘅歌嘅。 有，但系即系我哋攞唔到种 feel 嘅，即系每个年代都有佢自己本身嘅特殊嘅音乐嘅，即系可能而家啲人又听唔掂啲嘢。即係 supply 啫，所以大家咪即係有機會，大家即係去溝通咯。但係對於我嚟講 ，K-pop 係好大挑戰，因為我係完全冇 feel， 即係感覺唔到有啲咩嘢值得我聽 啊。K-pop 同呢啲時裝好有關係嘅，絕對係同時裝好有關係嘅。差唔多播只碟出去就行 fashion show， 跳天橋冇問題㗎啦，行出去啦咁。 好，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 OK， 拜拜。